下来下一个情形也是我们之前看过105条，105条提到说，第三地内保险契约没得到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订约定保险金额的话，保险契约是怎样无效的？105条第一项，这个也是我们看过的，细节有空再谈。接下来请看第39页。39页这边呢，请先把它打一个。39条第四点107条，107条这个条文在99年的时候修过，是吧？这是保险法最近期修正的内容，就是107条这个条文。107条这个条文呢，它修法频率比较高。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讲义上39这边括号123就修3节，然后再加99年在补充资料的第一部分，它从1862现在就修5次。他跟17条打，大概可能设计比较好一点，设计比较好一点吧。所以在第39页这边的第4点嘛，这边有一个107条。不过嘞，在第四点那边把它圈起来，请写一下，它不是无效时，它以前曾经是无效时，所以现在的规定之下，它就不是无效时了。107条在民国86年5月修法之前，它是个契约无效时。你可以先看那个，上面第4点括号1862年5月修法之前。他提到说，已未满10岁之未成年人或新生上受健康或者国际保险的订立保险契约无效，以前他是，所以现在他不是啊，现在他不是无效期，先把我们都再来看。好，那最后一个，你看第39页下面的第5点，122条，我们先简单来讲一下122条，因为这个条文刚好理解，很好懂，快速看。来，请看122。122条是寿险里面的条文。那122条这个条文规定说嘞，被保险年龄不实啊，而且真实年龄已经超过保险人并保险年龄限度者，其契约无效。好，看第2项。第二项说，因为被保险年龄不实，致所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数额者，保险金额应该按照所付保险费和被保险的真实年龄比例减少之。所以仔细看这2项的差别。第1项是契约的无效事由，那第2项不是哦。你看第2项就会提到说，如果年龄不实，以至于所付的保险费少于付数额的话，是保险金额要按照保险费跟被保险真实年龄比例减少之。但是第1项是有提到说，如果这个真实年龄已经超过被保险所定的保险年龄限度者，其契约无效。那这个我们简单讲它的概念是这样：每一份保单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承保范围。例如说，假设我办一个寿险，办一个寿险，我可能就会想说，我就保，例如说，假设我这个寿险是保20岁到60岁。就是我承保范围就这么多，超过60岁的我不要。那么今天假设有一个65岁的，65岁应该算什么？老年人吗？没关系，我要暂停。啊，如果有个65岁的老先生呢，他65，可是他看起来呢还很年轻，看起来不像65岁。那么他应该是要来这里。可是他看起来不像65岁，他就骗人家说他只有55岁，他就假设他在人里面。这个时候，我后来被法律发现，被保险发现说，明明这个人就65岁，却欺骗保险公司说他是55岁，那该怎么处理？120条第一项就说契约无效，为什么无效？因为超过60岁，我就不想保了。所以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你记得一个观念叫承保意愿。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呢，只有保到60岁而已，超过60岁他不要。所以这个65岁的人呢，他超过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范围，因此122条第一项讲说，你已经超过我承保意愿范围，所以这个契约是无效的，就回复原状就好。但是呢，先假设另外一种情况是这样：如果保单是先讲中老年保单好了，从40岁开始，40、50、50、60、60、70。中老年保单这种，那年龄是决定保费最主要的关键。所以呢，假设这边呢是一个 A 费率等级，这边是 B 费率等级，这边是 C 费率等级。那这个65岁老先生，他应该要去适用哪个费率等级？他是不是应该要去适用 C 费率等级，对不对？可是他为了想要省钱啊，他就谎称他55岁，他用比较便宜的 B 费率等级。那如果后来被发现他实际上是65岁，不是55岁的话，有没有超过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并没有，保险公司说70岁以内我都还保嘛，对不对？所以呢，做完这个人65岁，他还是会保。不过呢，他贪图便宜，他现在贪图便宜之后，我们就回复原状。但是回复原状的做法有2点，在回复原状的做法之下，第一种做法是降低保险金额。 这是一种做法。我们把费率等级的内容写出来，假设啊，假设 A 费率等级是一万块一笔，B 费率等级是两万元一笔，越老越贵了嘛。C 费率等级是三万元一笔。那第二个做法是补收保费。现在这个甲嘞，啊，这是甲，六十五岁的甲。现在这个六十五岁的甲呢，他谎称他五十五岁。去享受五万，去享受两万块一年的保费，后来被发现他实际上是六十五岁。我们说做法两种，一种做法就是把保险金额往下压，第二种做法就是，那你每年少付一万，对不对？那就要把这一万怎么样补回来，这是第二种做法。那我们的一百二十二条第二项呢，他选择做法是什么？是这个降低保险金额，而不是补收保费。为什么呢？因为补收保费很容易产生侥幸的心态，听懂？可以想象，你想嘛，我如果被你抓到了，我一年少付一万，对，被你抓到，我的一万就还给你了，就补给你就好了。那这样我到底被惩罚到什么？你就附加利息嘛，那、啊、利息本来就是我该承担的，你这样我到底被惩罚到什么？这样可以理解意思吗？要惩罚，结果就是如果被发现你是谎报年龄的，那本来可以拿歌唱比赛第一名，就应该怎么样？这样可以交给你，我类似这样对。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保险法的做法就是我要惩罚你，怎么惩罚你？把你我们最在乎的保险金额拿下来，而不是去把保费加回来。所以一百二十二条第二项的做法就是说，因为这个投保年龄，这个真实年龄啊，并没有逾越保险公司的投保的承保意愿范围，保险公司还是愿意保的。只不过呢，我们要对这一个保险状态加以还原。那在还原的情形的时候呢，不是把保费加收回来，你把保费加收回来就没有惩罚效果嘛。所以我们选择的做法是怎么样？把保险金额砍下来。本来呢，你付三万、付两万块的保费可以保到一百万，但是你少付一万，对不对？所以可能你的保险金额被砍成七十万之类的，类似像这样。然后所以一百二十二条这里啊，要记得哦，一项跟二项是两码事，一项是契约的无效性，因为它超过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被发现保险公司不愿意再承保。那第二项是还在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范围里面，保险公司仍然愿意保，只是那个费用要怎么样？要回到对价衡量的状态。那回到对价衡量状态做法有两种，一种做法就是把保费补收回来，我们保险法不采纳这一种。保险法的做法是怎么样？是把保险金额砍下来。你说这样能达到惩罚效果吗？会，尤其在平均保费制之下，很多人都讲保险要从保险是越早开始保越好。你如果在你二十岁的时候啊，去买个二十年期的保险啊。你在平均保费制之下，你算到保费是相对比较便宜的。然后呢，如果等到你四十岁啊，再去买个二十年期的保险，你的保费算起来会非常非常贵，因为你没有前面的平均这个阶段。那你说，可是应该理论上来说是一样的，理论上来说是一样没有错啦。你什么阶段遇到什么风险系数是一样是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二十几岁开始缴钱啊，到二十几岁开始缴钱，跟你四十几岁开始缴钱会有差异。你二十几岁开始缴钱的时候，你付出去的保险费啊，它就会有储蓄的效应产生。这些储蓄的效应产生，会让你后端的保险费变得相对比较便宜。那你四十几岁才开始买保险，你那个储蓄效应产生的期间就少了二十年。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所以你后端要负担的保险费就会比较多。所以买寿险这种东西是越早买越好的，我个人是这样建议。跟像你现在应该父母都帮你买的，那。将来呢，你不要让它断掉，就继续续保下去了。尤其是很多公司都会推出续保优惠，就像那电信公司一样啊，续约有优惠一样。它有续保优惠的情形之下，它对你的状况也会比较清楚嘛。所以你续保的通常会比较多的，比如说行政程序上的减免啊，或是一些保费上的优惠，这样会比较好。所以保险是这样，找到一家你觉得还不错保险公司啊，就跟他一辈子，这样最省钱啊。这就这种情形就像跟银行往来一样，找到一家好的银行啊。就好好跟他往来下去，以后再跟他谈那些信用受，就是信用的那个授信范围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信用基础可以跟他谈。啊，如果你不做生意就没谈。好了，我们看一下那个无效事由这里，就一百二十二条，记得哦，是第一项哦，第二项不是哦。所以引用一百二十二条，要请清楚的引用第一项或是第二项，好不好？很清楚。那接下来我就回到前面，我们继续来看附保险。在看附保险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先看第一个条文，来，请先看第76条就好了。76条这个条文是火灾保险里面的，第三种保险里面最主要的保险种类，火灾险。那火灾险的76条就提到说呢，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定价值的契约，所有当事人第一方诈欺的订立者，他方可解除契约，如果损失并得请求赔偿。好，先看到这里。你看它最前面讲那句话，就是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定价值的契约。我们来介绍一下保险金额跟保险标定价值的关系。例如说，假如有一间 A 屋，那 A 屋市价1000万，假拿1000万的房子去问你这个保险的人，他可能投保，比如说国险，然后投保不是保险金的，然后投保1000万，投保800万，投保1200万。来，保险标定价值是多少？1000万，1000万是保险标定价值，又是什么保险价？那下面这个1000万、800万和1200万是什么保险金额？来，记得这些名词，然后把它记清楚哦，这是保险金额。那这是保险价，又称为保险标的的价值。保险价就是保险标的的价值。在这种情形的第一种情况，我们把它称为足额保险，也是足额保险。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全部保险。这些名字都顾名思义就可以想得出来。第二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称为不足额保险，或是一部保险。也有把它称为部分保险。下面这个1200万呢，称为超额保险。也有把它称为超过保险。那76条在处理就是超额保险的问题。接着他说，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你看，保险金额1200万，保险标的价值多少？1000万，这是超额保险。那一部保险呢，在77条。我之前介绍过那个理赔的公式啊，保险金额要怎么算？是保险价额乘以投保比例乘以损失比例，这就是保险金额。那一套公式就是，不管在足额保险跟不足额保险，它都是通用。在超额保险的话，要先透过76条处理完，才能够用刚那个东西。啊，上面这个很好理解啦，1000万的房子保1000万，这个很好懂，对不对？下面这个钱不够保，够费很好懂。但是下面这个呢，保险法第76条说不能这样保，为什么不能这样保？因为如果1000万的房子烧掉之后，可以得到1200万，就会有道德危险，所以不能这样保。好了，那现在如果这个甲也聪明一点，甲就会这么做。A 屋1000万，甲呢就跟乙呢买600万，就跟丙呢买600万，都是火险，然后保险期间是一样的，后面就是保险期间是重叠的。像事故发生的时候，假设事故发生在这个时间点，失火、全损，这样甲可以跟乙拿600吗？甲可以跟丙拿600，甲总共得到1000万，就跟前面那个保1000万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后面这个可行的话，那就跟保1000万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保险法的第35条就是说，这种情况必须要好好处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保险法第35条。保险法第35条规定说，付保险呢，为 要保人，要保人甲，甲哈、哦，对于同一个保险利益、同一个保险事故，对于甲的房屋所有权，那同一个保险事故是什么？房屋火灾嘛。然后呢，与数个保险，就是乙和丙嘛，分别订立数个保险，两个契约的契约行为。那为什么要去规范不保险这个东西呢？请看第27页上面这边不保险的规范目的和功能。一啊，不保险制度的需求由来，我们说是基于主事天主原则来。因为如果甲可以这样保的话，那甲1000万的房子，他可以拆成两个保险去保，或是三个保险去保，或是四个保险去保。他这样拆开之后呢，最后得到的保险给付啊，有可能就是超过这个房子的真实价值了，对不对？那这种情形之下，就会让甲不让得利。所以我们说基于主事天主原则呢，我们不能够让甲拿到他超过他所受的损害。那么现在第二个他提到说，弥补超额保险的规定无法涵盖的情形。超额保险啊，在处理单一契约关系，你仔细看76条超额保险。76条超额保险是讲说啊，保险契约的保险金额不可以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它讲的是一个保险的情形。但是黑板上这个甲，它是利用两个保险的情形，所以它两个保险看起来都是不足的，看起来就好像保不够，好像很穷，但是实际上它加起来是1200万，是超过标的物的价值。所以呢，我们这边提到说。付保险的目的啊，是在防止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把一个1200万拆成2600万，在防止这种情形来实质上达成超额保险的行为。所以呢，要记得一个观念，就是付保险它是超额保险的衍生规定，超额保险是最基本的精神，说保险金额不要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最基本的。那么为了避免这些人用其他迂回的手法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就变成一个付保险说，你也不可以利用两个以上的契约方式去达成超额保险的行为。好，所以现在观念上马上建立起来了。超额保险处理什么？处理单一契约问题。不保险处理的是什么？附属契约的问题。超额保险处理的是单一契约的问题，不保险处理的是附属契约的问题。那我先看它的功能，在禁止不当得利，在防止超额危险，因为它是主事天主原则具体衍生规定。好了，现在主事天主原则有几个规定出来了，我们已经看到两个了，那两个，一个是76条超额保险，一个是什么？35条到38条的不保险，这两个都跟主事天主原则有关系。后面我会再继续介绍了，我们先讲了，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要件嘛，来往下看第27页下面这里，不保险的定义呢，保险法就写在35条，那35条其实在规范上是不太够，就往下看有哪些地方是不足的。我们现行法的规范是说，要保对同一个保险并同一个保险事故跟数个保险分别进行数个保险契约行为。但是啊，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形？例如说，把这条线放下。如果是丙去跟丙保一样保险，一样是 A 五。这样听懂意思吗？本来是甲自己一个人去买两个保险啊，现在是没有这样，是甲自己买的一个，然后丁呢，为什么要去帮甲买呢？不管他原因关系是什么，丁就是45条来，丁就说啊，我就为甲乙买一个保险。假设呢，让故事具体化，甲买新房子，甲就自己买了一个保险。丁看甲买新房子，人家就会送家具，然后丁就说，那我送保险契约好，你那间房子烧掉的话，就保险金可以。那甲就说：“你害我，害我变成负保险。本来他自己买一个是一个不足的保险嘛 ，OK 嘛？丁在不知道甲要买房、甲要买保险情况下，丁就帮甲买了一个保险。那这样的话不就是两个要保人，但是在事故发生的时候都必须对甲有给付嘛？因为甲还是被保险的人嘛，对不对？那这种情形的话，你看我们的35条，不就出现了问题了吗？因为35条强调说，负保险要件是同一个要保人定的、啊。”可是，如果不是同一个要保人定的，有可能会发生不保险的情形呢、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同一个要保人这个要件的争议。来，请看第27页上面这里。我们先来看挂号会的否定说。江超过老师的说法，江老师认为说啊，我们的法条写同一个要保人，认为这是一个无谓的规范，没有必要限制是同一个要保人。为什么呢？你看他说法认为说，不保险的规定现在都有主事天主原则来啊，所以重点是在于说。领钱那一个人啊，就是被保险是不是同一个啊？那至于订约主体是同一个，那不重点。也就是说，事故发生的时候是甲领钱嘛，对不对？甲拿2600万，那是重点啊。那至于这个契约是甲一个人去订的，或是甲跟丙两个人去订的，这根本就不是重点、啊。这 像这样说法听起来蛮有道理的。不过呢，我们就要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江老师这么说，可是法条上面是这样写，然后还有学者认为法条上这个写法是对的？来，请看那个肯定说，肯定说27页上面这里，对于同一个药丸这个药件呢，林老师跟刘总刘老师认为是对的，哦，林勋发老师跟刘老师认为是对的，这两个老师呢都是从英美法系回来的学者，他们说啊，当药丸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非属副保险是属于保险金额的概念，那这个我们要介绍一下，也叫保险金额。来。又回到英美法系跟大陆法系的差异。我这次我们要讲的不是二分法跟三分法，这次我们要讲的是处理附属契约的问题。在处理附属契约的问题的时候啊，就是利用两个以上的保险契约产生超额给付的问题的时候，英美法系跟大陆法系有不同的做法。我们先介绍英美法系的做法。英美法系在处理附属契约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有两套制度在处理。哪两套呢？好，英美法系说，先想产生的原因，为什么会有两个契约的产生？如果说是甲自己去买两个约，他们认为这种是有恶性的，是有恶性的。如果是像黑板上右边那个例子，甲自己只有买一个，丁呢好心帮甲买一个，那甲跟丁间没有所谓的意思的联络的话，假设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善意发生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你要看附属契约产生的原因，如果是恶性来的，基于恶性的，什么叫基于恶性？甲去买两个保险，甲自己买两个保险。另外一种是善意来的。我这边不用恶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如果照我的体系讲，恶意就被认定为是知情，但是因为法系这边不知道讲知情或不知情，他在讲说是怎么发生的。是你一个人去订两个保险契约，是你贪心，还是你只买了一个契约，但是别人帮你买另外一个契约？如果是恶性来的，他们就用附保险这一套制度。那如果是善意来的，他们就用保险金额这套制度去处理。英美法系有两套制度在处理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那大陆法系呢，就一套。他们对于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都用附保险这套制度去处理。但是啊，在大陆法系的附保险之下，它有区分成善意的附保险，还有恶意的附保险。那请仔细看，我们说人类脑袋有超过多少个东西都一样，只是做法略有不同。其实他们两个国家讲，他们两大法系的看法是一样，只是英美法系先区分了善意跟恶意，然后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大陆法系先用附保险这个东西去涵盖，再然后在附保险里面再去分善恶意，那其实一样的，在制度架构的出发点是相同。那不管怎么样呢，他们就开始按照各自制度去做。所以现在你如果跟大陆人，你如果跟大陆法系人讲附保险啊。他脑袋里面一开始是什么？是没有三个意之分，他只看到没有价值判断的两个以上的契约。那你如果跟英美法系人讲不保险啊，他就说哦，你要跟我讨论的是具有恶性的情形啊，这样听得懂意思吗？好，如果我们跟大陆法系人谈不保险，他只会想到你很单纯就跟他讲，客观上是两个保险契约并存的情形。那至于是善意还是恶意，那再说。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跟英美法系人谈不保险，他就会认为说，我们要谈的前提就是要保持恶意。如果你要跟他谈要保持恶意的啊，那就会谈保险金额。那如果你要回到最根本去谈，就跟他说，我现在想跟你谈，或者是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想听懂意思吗？英美法系听到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他脑子才会说，哦，如果是有善意的话，善意的这一种，那就是保险金额的问题。如果是恶意的这一种，那就是附保险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跟大陆保险讨论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的话，就说哦，那就附保险的问题嘛。然后我们再来思考是善意还是恶意的，先了解这个差别嘛。所以呢，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就是，在我们了解这种前提之下，我们来考虑一下它的要件。 但如果把现在讨论副保险的时候，你想看它要件会比较严格还是比较宽？大陆法系对副保险的要件一定是比较宽的，为什么？因为它广纳百川嘛，因为它处理附属保险其实就一套制度而已，所以它要件要放很宽啊，才能够全部都吃进去啊。吃进去之后呢，它再分别别类为善意或恶意啊。一样的道理，在上面的医美法，医美法在考虑附保险的要件的时候啊，它会比较要件会宽还是窄？一定比较窄，因为啊，附属保险契约问题，反正进不到附保险的话，还有另外一套制度是保险金额在处理的，这样 OK 吗？所以呢，医美法系跟大陆法系讲到附保险这三个字啊，是一样的东西吗？不一样的东西，有重复的地方，但是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地方。那把这个观念拿回来看到我们的这个要件争议就明白了。为什么医美法系强调说一定要同一个药保人？因为只有同一个药保人的情形啊，才会有恶意的情况嘛。往上一看，同一个药保人就恶性嘛，对不对？你一个人去买两个契约，那就是不保险啊。如果不是同一个药保人的情形呢，他会不会归在保险金额里面？可是你看大陆法系为什么不需要同一个药保人？他们这些都拉进附保险之后，再去区分是善意还是恶意的嘛？如果这个契约是一个人订的，一个人订两个契约，那就先拉进附保险，再去分成是善意的，分成恶意的附保险。如果这个契约是两个人要保人订的，那就拉进附保险，再去分成什么善意的附保险，这样 OK 吗？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因为他们的争议是在于他们的留学国不一样。那现在好了，我们讨论毕竟是我国法，对不对？那我国法在附保险这套制度，我们学哪一法？你往下看到第37条，交往故意不为前条之通知，或义务不当的一个附保险者，契约无效。往下看到第38条，善意之附保险及保险金额的总和超过保险标定价值者，如契约另有另外，各保险对保险标定全部价仅就其所保金额不比例分担之责。我们是哪一国？我们比较像大陆法系的吧，对不对？我们既然比较像大陆法系的、啊。那么，我们35条就有问题。如果我们要像大陆法系，我们35条就不应该这样用，就不应该写同一个要保人。因为啊，如果不是同一个要保人的信息的话，该怎么处理？你看哦，如果我们要学医美法那套制度了、啊，我们要有配套措施，就除了附保险这套制度之外，我们还要再配一个什么保险金额这套制度，才能够完整。可是我国保险法里面呢，没有保险金额这条制度。我国法里面只有附保险这条制度。换句话说，在我国法里面，要处理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只有一套制度。当初我们一定要用德国法这个体系啊，因为德国法是一套制度把它全部都撕下来嘛，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医美法体系解释我们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因为如果用医美法体系的话，那就必须再多设立一套保险金额的制度。可是我国法没有这样，所以我们如果回到这个36条来看，看从37到38条来看。我国法在附属保险契约这一个部分采的应该是大陆法系的路线，但是大陆法系的路线我们就是把附属保险契约跟大陆附保险的体系里面再区分成善意或恶意。那这样的路线的话呢，就让我们明白说，我们在解释第35条的时候啊，应该扩大它的要件去解释，能够把附属保险契约都涵盖进去吧。那怎么扩大它的要件去解释呢？应该采刘老师的见解，还是采江老师的见解？那就采江老师的见解啊。因为如果采医美法系的见解的话，一定要限于同一个药物，那就不是扩大它的体系，而是缩减它的要件范围了。所以江老师这部分的看法，应该是比较符合我国法的体系，因为我国法没有保险金额这一套，我国法处理附属保险契约就一套，就附保险这一套，没有别的。所以呢，在这个体系分类上呢，因为我国法在处理附属保险契约问题的时候，只有附保险这一套就是比较像大陆法系的体系。当然，医美法界学者会说，这是我国法立法疏漏。我国法应该增列保险金额这一个单元啊，就是我国的保险法应该增加保险金额这个章节。例如说，我们应该在第五节，我们定个第五节之一，定个第五节之一嘛，很多地方都定了第五节之一，有没有？定个第五节之一，然后规定保险金额，那这样我们处理附属保险契约就完整了。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大陆法界的学者像刚刚我就认为说，根本不需要定第五节之一。江老师认为说，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用一套附保险就可以全部解决了，因为德国就这么活过来的啊。德国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套附保险处理所有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所以江老师认为说不需要征订。医美法界就说当然要征订啊，医美法界就是说因为处理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一定要两套啊，本来就是两套。那像这个呢，就是回到那个 观念的科学，我个人认为是观念的科学有争议啊。因为法律一直认为说，它本来就是两套一样，刘老师就在这个江老师就也可以问，那是本合而来，或是定要两套、啊，因为他们本来就两套。啊、他们为什么两套？因为他们的想法跟德国不一样。他们认为说，先看看附属保险契约产生原因是善意还是恶意的，分成两种，对不对？德国人说不管，先说是附属保险，再去分是善意还是恶意。就在他们的想法根本上是一模一样，只是做法不一样。然后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各自有莫名的坚持说我们现在对，那样对。但是其实想起来，他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对不对的。但是我国法系也选的大陆法系这一套，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应该用大陆法系精神去看这个制度，它比较不会出现问题。那我们最后再来讨论两套制度哪一个比较完整，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好，首先第一个要跟那边人要保证不要同意啊。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就我目前的法体系来看，应该采香港这见解会比较妥当。因为如果你采英美法系见解才肯定说的话，我就讲这句话蛮不负责任。他就讲说，有要保人不同意的时候，不是不保险，而是属于保险金额的概念。好，完全翻法条翻一翻，没有翻到保险金额啊。他说，那就要定位在更定条文嘛。那还没有更定条文之前，我要怎么处理的？所以我这个问题产生嘛，总不能最后就说啊，这起保险金额，那这样就不用处理了。法官还是得要处理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呢？像我这个说法应该比较合理。再来往下看第二个，他提到说要同一个保险利益，哇，这边呢就非常典型的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了，不是同一个保险标的哦，是同一个保险利益就好了。再往下看第三个，同一个保险事故，同一个保险事故是比较基本的要件。为什么基本要件？因为如果啊你的房子啊保的是火灾险，同一间房子去保两个房屋火灾险。那这样就比较有可能会在一次事故发生失火，两个汽油箱起步嘛。那如果你的房子保的是火灾险，一个是土石流险，那这样会不会出现不保险情形？不会，因为火灾的时候只有火灾险要起步，土石流险不会起步。那如果房子被土石流冲垮，那就是土石流险起步，火灾险不会起步啊，那就不会有一次事故产生两项起步的问题。所以他这边讲的是同一个保险事故。再来第四点提到说，跟数个保险订立数个保险契约。数个保险契约是必然的啦，因为我们现在处理就是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嘛。那在数个保险契约里，就是数个损失跟不保险、哦、因为它都是那个具体损害的概念下，就是不当的禁止的下面的，所以一定都是损失跟不保险。那前半段提到说，跟数个保险订立契约这个点啊，是我们法条上写的、啊。你看三十五条，三十五条上面有写说，与数个保险分别订立数个保险的契约行为，数个保险。那对于数个保险这个要件呢，其实大多数学者认为说这个要件不重要，因为附属保险附保险要处理是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不是附属保险人的问题。所以这个保险契约是跟一个保险人买的，或是跟十个保险人买的，根本就不是重点。重点是有数个保险契约存在，啊，这是大多数学说的说法。不过呢，你看我们讲义上面写的这句话，这刘仲刘老师的话，那请你看嘛，第四点下面说。若是对同一个保险所成立的数个保险契约，则该保险金知悉有不保险的情形，则无需再为通知啊。这个哦是刘仲刘老师他提到的，他的见解就比较特别。那他不是有出新版的保险法的书嘛，对不对？然后新版的保险法的书今年又改版，去年又改版，又改一次版。他这个观念都一样，他都没有改。我先说明一下他的想法。举个例子来说，大家知道保险公司有非常多分公司的。应该全台湾各处都有保险公司的分公司，所以例如说像我们的国泰是产物保险公司，产险业，他本公司在台北，然后呢，他有例如说台中分公司，他有高雄分公司。如果说有个甲 A， 他拿他的房子去跟本公司、分公司、高雄分公司，假如一天从台北保到高雄，先早上在台北保，中午去台中保，下午到高雄保，一天把三个保险都买了，标的都是同样的，都是甲的 A 车，保险内容都一样，例如说都是甲式车险、乙式车险的，保 A 车、乙式车险都保一模一样。那请问这样是不保险吗？三个都保一百万 ，A 车是加一百万，三个都保一百万， 依照通俗说法来说，认为这样的是不保险，因为附属保险契约嘛，同样都是已知车险，保额内容都一模一样，然后保险级别又重叠。可是如果依照刘栋梁老师的说法，认为这样不是不保险，为什么呢？因为啊，都跟同一个人保。国泰世纪本公司在台北，分公司在高雄，然后台中有分公司，在法律上同一个法人啊。虽然他在诉讼上可以是三个诉讼主体没有错啦，不过他在法律上是同一个法人，他利害关系都归属于台北本公司的。那么情形之下，如果照刘老师的见解，就会认为说，那这样就不是跟同一个，不是跟数个保险人保，他就认为这样跟不保险条件不符合。不过通说认为说，跟几个人保不是重点啊，你跟一个人保三个保险，跟你跟三个人保三个保险都一样。重点在于说，这套制度目的是在于避免事故发生的时候有三份保单要给付，那这样讲就会不当得利。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刘老师就提出他的看法。刘老师说，一定要跟数个人保。为什么要跟数个人保呢？刘老师会这样讲，原因是因为往下看到36条。但是要说付保险不利的约定之外，要保人应该将他保险的名称和保险金额通知各保险人。所以像黑板右边那个例子啊。黑板右边那个房子的事情，如果是甲哦，一个人去买两个保险，啊，如果甲一个人去买两个保险的话，那么甲应该把他的房子呢，有跟乙买保险这件事情跟丙讲，甲应该跟乙说，他后来跟丙买保险，甲应该跟丙说他之前跟乙买过保险，这是36条要求啊。那36条这个要求啊，其实就是大部分法官在判断甲是善意还是恶意的一个出发点。好，举个例子。比如说交两名朋友，典型的不保险的行为。交两名朋友，如果啊，你不让他们两个知道彼此的存在的话，这样叫恶意不保险。如果你让他们两个啊都知道彼此的存在的话，这样叫大丈夫的行为，这样就不是恶意不保险。为什么呢？我们的36条这么说嘛，36条说，你就去通知，你有去通知的话，那就不是不保险。那你没有通知啊，那就叫不保险。所以你看37条说，37条说呢，要保人故意不为前条之通知，该通知不通知，或是义不负担的列为不保险者，契约是无效的。所以如果说没有去做到36条通知的话，契约是无效的，因为36条就要通知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付保险制度是这样，你要去保很多的保险无所谓，你要去批很多个腿没关系，讲出来就好，够有种就行了。就是你百年跟你现在女朋友讲说，我没有交你一个新的，这样就可以。法律的要求是这样，可是你也必须跟外面那个新人讲说，我前面还有个旧的，你两个是并存的。保险法说这样的话无所谓，就叫善意，因为都讲的嘛。但是呢，如果我们的法条站起来就说，如果啊你不跟前面讲，后面又来一个新的，不跟后面讲，前面还有个旧的，那这种情形契约无效。到底哪一个无效呢？对，我们后面会再来谈。所以呢，刘老师意思就是说啊，要讲哦，要讲，但是来请看后面一个法条，我们看一下第61条。62条是个通知义务的免除规范。62条这个法条规定说，当事人之一方对酒店客房不负通知义务，为他方所知。如果你知道，就不用再讲。比如说，有些太太对于现场出轨行为，就知道，睁只眼闭只眼不说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不说原因是因为不想离婚了。大家知道揭开了，那就成离婚。所以有些太太。会选择默默接受，因为他还要维持这个婚姻。但是如果这时候这个老公呢，非常嚣张，跟他讲说：“我在外面有女人，难道你不知道吗？”对方还是会说：“不要欺负我，欺负太过分，我不讲，就代表是什么？就代表我在默认了，我默许你们的行为啊，那就不要再讲出来，像在侮辱我，这样可以理解吗？你们可以捅痛太太心情，法律人应该没办法做表示。好了，所以呢，如果是原本就知道，就不用再讲。”所以刘老师意思就说啊，你看黑板图片，本公司、台中分公司、高雄分公司是同一个人，是啊，在法律上同一个人，在法律上同一个人的情形之下呢，甲还需要再尽36条通知义务吗？本来从36条看是要通知啊，可你看62条呢，就变成不用通知啊，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可是本公司可能会说，那你甲去跟台中分公司签约，跟高雄分公司签约，台北本公司不见得知道，这是一大代价。这样听懂意思吗？你们同一个法人嘛，怎么可以说你不知道嘞？对不对？更何况呢？你看一下，还有第3款，那第二款，62条有个第二款说，依通常注意为他方所知或无法为不知嘛。就算不知道，我们也可以用第二款说，但因为有第二款，所以我不需要尽通知义务。对刘老师这里啊，就有一点导火为因的解释方法。刘老师认为说啊， 那如果是甲跟国泰世纪的三个单位签约，这种情形的话，依照62条的规定，就不需要再通知了。所以他这样反过来认为说，那这种情形就不叫不保险，因为不保险要通知啊。那像这种不用通知就不叫不保险。我听懂了，听不懂不正常。我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这两码的事嘛。先认定为是不保险之后，再去判断说要通知或不要通知啊。总不能说因为不用通知，所以他不是不保险。这样可以理解吧？所以呢，通说认为说刘老师讲这句话是蛮奇怪的，就是重点在于是不是需要数个保险人呢？通说认为数保险不是一个必备的要件，就算一个保险签了三个月，他应该还是不保险，因为不保险最后制度处理的是什么问题？是复数保险契约的问题，不是复数保险人的问题。所以跟保险人数的多寡无关，是跟契约数的多寡有关。那我今天跟一个保险签了三份约，签了约之后，因为62条的关系，以至于我不需要去尽36条通知义务。那也是进入副保险之后，我才会有通知义务，然后才会有62条免除规范。不能够导果疑人认为说，因为我在62条不用尽通知义务，所以我这个行为不叫不保险嘛？这样可以理解了哈。重点不在于签约的人数是几人，重点在于契约的数量是几个。好。所以关于我们35条里面提到说，要跟数个保险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契约行为，这个数个保险的部分，通说认为这个要件是不必要的。不过刘老师他的书上连续好几个版本都是一定要数个保险。再来往下看，我们接下来介绍几个要件是建立保内同一个保险期间。其实也很好理解啦。如果我问你说你交几个朋友，有两个、三个，那就过半嘛，哦，对不对？不是啊，分别交了大一、一个大二、一个大三。那这样，我们社会要苛责这样的人，我们社会只会苛责他大一是交三组，对不对？我们不会苛责他大一交一个，大二交一个，大三交一个，一样的道理。如果今天这两份约，假如这两份约，前面先跟丙买的，那跟丙买，还前面先跟乙买，跟乙买完之后，后来假发现你的服务不太好，后面跟丙买，那这样我们也需要苛责他吗？如果时间是这样，这样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他不过是分手之后再交一个而已嘛，这样很 OK 啊。所以呢，不保险重点在哪里？时间要重叠。如果时间没有重叠的话呢，根本就不需要去规范这个行为，他不过就是换保险公司而已。因此呢，关于这么重要的要件呢，现行法呢竟然没有规定。但是呢，我们实务上和学术上都肯定这个要件的存在。来，请看27页者，我们看一下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个判决是很有名的一个判决，76台上第166号判决，它原本是判例啊，不过后来被大法官解释，大法官会解释宣告它不再沿用之后，那就回去看判决的位置。那么看一下这个76台上第166号判决，他说，不保险的成立啊，依你交保人跟数个保险分别订立数个保险的契约，同时并存为必要。你把它写的同时并存保险，它这个同时并存为必要是要强调时间上要有重叠啊，因为如果时间上没有重叠，根本没有规范的必要性。我后看比较说，如果交保人呢先后跟2以上的保险人签订保险契约，先行签订保险契约就不是副保险，因为他契约成立的时候尚未呈现那个副保险的状态。交保人是与他保险人签订保险契约，故意不将先行所订的保险契约事实，或者后一个保险契约的保险人，依照保险法第3条规定，后一个保险契约无效，非会成立再行保险契约亦无效。那不管怎么样，他的认定方式是怎么样？他说了。一定要时间上要有重叠，但是他把时间上的重叠分成两类，一种是同时订立数契约，一种是先后订立数契约，可是呢一定会有时间上的重叠的情形。好，不过关于这个认定呢，其实是有争议的。我们看下第28页，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这两个保险契约长这样，感觉如何？动力比较少，因为人生要这么刚好遇到两个，又想要对手对象去做，那还要一同时接触更多，通常是这种情形。通常是这样，对不对？不保险公司之间感情的事情是这样，通常都这样，就前面跑了一段之后发现。不太好，但后面费心的吸引，然后就跑另外一段，然后拖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跟前面的分手。 好，如果是前面第一种情形的话，一到十五点说两个都是负保险。如果是后面这个情形的话，先撇开法律问题啊，你觉得甲 P 的乙的责任，甲 P 的乙的责任？我先讲两个问题了。你觉得甲是 P 的责任，是 P 丙的责任？一般人都认为甲 P 的责任，你看对丙不公平，因为甲在跟丙交往的同时，他也在跟乙交往，有没有前面那一段？所以当甲跟丙说我喜欢你那一天开始，甲就 P 丙的责任。甲丙从一开始就被劈腿了，乙还有前面那段独占的时间，是不是这样？感情的重叠，那我说谁逼谁的？重叠就是重叠的，没有谁逼谁的这种问题嘛，就是重叠嘛，就是这样嘛，是不是？啊，这个我很有经验，没有被逼的。啊，对，反正呢，所以呢，我们的实务细节在七六台上一月二号判决案怎么说呢？他说啊，两个都是一起的时候，同时成立的时候，这样这两个都是不保险。然后他又说呢，如果是先后成立的。先后成立的是这样，如果是这样，这种情形之下，他说哪一个是负保险？他说只有这个是负保险。为什么呢？因为啊，丙契约订立的时候啊，前面已经有一个乙契约存在的，但是乙契约订立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乙存在，没有丙。所以在先后订立的情形之下，依照七六台上一六二判决见解。哪一个是负保险？丙是负保险，乙不是。所以我们的最高法院见解啊，早期的最高法院见解，它是采什么认定标准？采契约成立时判断准则，就是用契约成立的时候来判断到底有没有负保险的行为。所以当第一个保险契约乙那个保险契约成立的时候，因为只有乙，所以乙那个保险契约呢，它不是负保险的行为。第二个保险契约成立的时候呢，就是丙在成立的时候乙已经在，所以丙那个契约是负保险的契约，乙那个契约不是负保险契约。这叫契约成立时看断准则。你可以看一下第二十七页下面这个最高法院见解，你可以把它注意到，它的见解是契约成立时看断准则。但是呢，学说说他的这种说法很有问题。我看第二十八页上面这个，请先来看一个二十八页上面这边学说批评。学说批评呢，有圆圈一跟圆圈二。我们先看圆圈二的行，圆圈二的规定。圆圈二规定里面写到说，上开实物见解意识要保证被保险产生侥幸的情况。为什么呢？来，请看，如果照实物的见解去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啊，照实物鉴讨论这个问题，我看到前一页看。如果照实物鉴讨论这个问题的话，他说上面这个不是负保险，下面这个是负保险，对不对？好，来，我们就开始走一遍。负保险的话，如果被认定为35条的负保险，接下来就会有36条的公知义务，对不对？那如果呢不是负保险的话，接下来就没有36条的公知义务，这样 OK 吗？好，那再来呢？如果没有通知的。如果没有通知，现在甲有两个保险契约，甲一到36条应该去通知。如果甲没有通知的话，契约效力如何？往后看到37条。如果是下面丙的这个没有通知一到37条的话，契约无效。那上面因为它不是用36条嘛，所以契约呢有效。这样看得出来吗？依照实物鉴定的结果是这样，那这样的话让甲产生侥幸的心态，什么样的侥幸心态？很简单，先买了一个乙契约之后啊，先买了一个乙契约之后，接下来呢，再去买第二个乙契约，因为乙契约依照实物鉴定不是负保险，所以你不需要跟乙讲说我后面还有跟丙买契约，但是丙那个契约是负保险，我必须跟丙讲说我前面有跟乙买一个契约，可是我如果没有跟丙讲。我没有跟丙讲的话，我就违反36条的要件，违反36条要求，违反36条要求，结果是37条契约无效。但是契约无效的话又怎么样？我还有乙契约啊，我还有乙契约在保障我。如果我今天把保险金额买满一点，第一个保险契约呢，保到1000万，第一个保险契约保到1000万，我第二个保险契约保600万，那我就算被认定我第二个保险契约无效，我前面还有一个足额的1000万的保障，我很不用担心。 那就会这个动作会让我，那干脆不要讲，我干脆不要跟丙讲说我前面还有一亿元。等到事故发生的时候，我去跟你要1000万，再去跟丙要600万。如果丙没有发现，丙就给我600万。丙如果发现我前面还有个乙的话，他就说600万不给你，那不给就不要给了，反正我还是拿到前面那个1000万。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会有什么损失呢？所以呢，我们说会有侥幸心态就是这样。不过我们立法者有稍微做一个惩罚的规范，这个惩罚规定呢，请看第24条。23条，来，请看第23条第一项规定说，以同一个保险地抽的保险事故，三一定是数个保险契约的，其保险金额总额超过保险对列价值者，危险发生前呢，保要保的依照超过的部分要求比例返还保险费，我们这是善意的情形。恶意的情况，请看第2项。那保险契约因为第37条行事的无效时啊，保险人在不知情的时期之内，还是可以取得保险费。换句话说呢，如果没有依法去尽到告知义务的话，保险人不知道这个善意恶意付保险的存在，保险公司可以怎么样取得保险费？也就是说，契约无效归无效，后面那个比契约无效归无效，但是保险公司可以主张保费我的退还，也是保费会被没收了。可是这样惩罚效果其实很弱了，为什么呢？你想看看，如果我是甲才实物见解的话，若才实物见解的话，我是甲。我买了一个乙之后，买了一个乙契约之后，保了1000万。接下来，我再偷偷跑去买一个乙契约。依法来说，我应该跟丙讲说，我先买了一个乙契约。可是我不想讲，对不对？因为讲的话，丙当然就不会给我了嘛。所以我就不想跟丙讲说，我前面有个乙契约在。然后呢，等到事故发生的时候，如果丙没有发觉我有一个乙契约，我就会再跟丙拿600万。那如果丙发觉我前面有个乙契约，他主张契约无效，主张契约无效，他没收我保费，他没收就给他没收了。因为保费跟保险金的关系大概在1:100左右，那我就不读了，1:100变大。所以呢，君子和认为将会有侥幸的心态，不能够这样认定。因此，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8页上面这边，两派学者提出两种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共同见解就是实物见解是错的。咱们各自提出各自的看法来，请看这个林清光老师的说法叫做“事故发生时判断错”。林老师认为说，重点不在于什么。重点不在于订约的时候契约是不是同时订约，重点是在于说事故发生的时候啊，是不是有两个契约啊？那么下面跟他说，因为在损失填补原则之下，不保险是损失填补原则具体落实规定。保险的目的呢，在填补被保险所遭受的实际损害。那主要说实际损失的算定只有当损失发生的时候始得为之啊。所以损失填补保险做法就特别重要，契约内容是另外，实际损失的金额无不在损失发生时决定，而跟保险契约订立之时点无关。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实物见解呢擦掉，我们用林清光老师的见解来看一下这个保险关系。来，先换林清光老师的见解来解这个题哦。林老师说，今天假设，这跟人生的道理很像。林老师说，如果你劈腿啊，但是啊，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都没有被发现，那你等于跟没有劈腿是一样的。如果说甲呢买了2个保险契约，然后这中间有关系是重叠，可是事故啊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过，那这样的话，我们管它干嘛呢？你看哦，甲是付了2份保费，乙这一份跟丙这一份付了2份，对不对？那付了2份保费，他1毛钱都没得到啊，那干嘛管他那么多呢？就让他付2份保费就好，干嘛处理这个问题？不用处理嘛。好，接下来。如果呢，事故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只有什么？只有一个乙契约嘛，对不对？就这里嘛。那这样的话，管他是不是付保险，反正就是乙要付啊。或是事故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个丙契约嘛，那管他是付保险，因为只有丙要付啊。所以呢，林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劈腿这件事啊，是以有没有被抓到为主。所以呢，如果事故发生在这个时期，两个契约，我们就要处理这个交付保险，我们就要处理。好嘞，所以他说用事故方式判断。现在怎么处理呢？请问哪一个是付保险？他们两个觉得谁被谁背叛？乙会觉得甲背叛乙吗？乙会觉得乙背叛甲？你看前提是乙丙互相不知道乙丙的存在，有一些情况常常是丙知道乙的存在，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现在是乙丙互相不知道乙的存在的情况之下，如果后来你是后面那个丙，你本来以为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是干净的，后来才发现他有个女朋友已经很久了，或者有个男朋友已经很久了，要不然生气会。我的经验就是这样。 所以呢，谁是付保险？两个都是付保险。李秋老师说，付保险是一种状态，这是一种付保险的状态。他说这两个契约啊，都是什么？付保险的状态。没有说哪一个，没有说乙是付保险，乙不是，也不是说丙是付保险，乙不是，两个契约同时陷入付保险的状态啊。付保险不是一种契约的种类，付保险是一种附属契约的描述，附属契约效力并存的描述。所以呢，这个时候谁要尽通知义务？两个契约都要尽通知义务。当甲被抓到，甲就必须跟乙去交代说，其实我后面有个丙，然后甲必须跟丙交代说，其实我前面还有个甲，还有一个乙啊。甲必须分别跟他两个好好做交代。如果甲没有跟这两个人好好做交代的时候，37条就说无效。哪一个无效？两个都没有效啊。如果不好好交代，这两个都不会离甲、啊。你这样好好交代，至少还有一个有可能留下来嘛，对不对？或者当然有可能都不要了。只是说，我们法条就说了，该通知不通知，那就两个都无效。比较有道理嘛。好，但是呢，通说认为啊。林秋老师这一说的处理方式或许是可以被接受，可是包括认为林秋老师这种处理方式啊，没有预防的效果。什么叫预防的效果呢？我们多数学生对于付保险这条制度，有更高的期许。他说，我们定这条制度的目的是希望人们不要去做付保险的行为，而不是说做了付保险的行为之后啊，再来好好的处理。这样可以理解吗？啊，同时认为说，定付保险这条制度有一个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就是希望人们根本不要去从事付保险的行为。那林秋老师这种做法呢，在他说里面就认为，林老师呢，他一切看你们被抓到为主嘛，只能用事故发生时证据说。那如果事情都没有被没有，如果都没有被抓到，那这样好像事情就怎么样，就不用处理。他说这样子只会让那个付保险的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没有办法发挥了。所以呢，通说认为啊，怎么认定付保险？不要等到事情的发生。方说正，当甲开始跟丙约会的时候，就是付保险。方说认为说，只要有效期间一重叠，那就是付保险，就是这里。依照方说的想法，因为本来甲只有跟乙。当甲开始跟丙约会的时候，那一刻，纵然甲没有被抓到，甲就应该跟乙讲说：“我今天去跟丙约会。”甲应该跟丙说：“其实我还有个乙存在。”如果在那一刻，甲没有跟乙丙做这样的交代的话，他就违反了37条的规定，这两个契约就都无效了。所以通说要求是非常高道德的，对不对？不能等到结果出来，不能等到被抓到，只要心里变，就必须要做一个完整的交代。这就是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因为啊，这样可在两个人受到更大伤害之前，让这个关系就结束掉了。这、就是我们目前通说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通说的说法，来请看第28页这里，有效期间重叠书。那从付保险的规范功能来看，只要付保险契约的有效期间重叠，就应该认定它是付保险。啊，就同时要求甲必须对乙和丙尽告知义务。那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因为如果甲在法律规范之下去跟乙、丙尽了告知义务之后，甲就会知道说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拿到超额赔付了。就是他知道说不可能拿到1600万，那件不可能拿到1600万，他也就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动机故意去放火把房子烧掉。因为如果到实物的认定方式，第一个不是付保险，第二个才是的话。甲就买了一个黑嘛，对不对？买了一个乙契约之后，就去买一个丙契约嘛，就放火把房子烧掉。放火把房子烧掉之后呢，如果被察觉说他有付保险情形，那这样甲就拿乙的那个1000万。如果没有被察觉，甲就拿乙的1000万再拿丙的600万。那林秋老师的做法呢，是没有办法。通常认为林秋老师的做法是没有办法让甲不要去起这个方面，因为甲总是有一个侥幸心态，想说我来放火烧看看。如果放火烧掉的时候啊，放火烧掉的时候没有被发现，我还是拿1600万；被发现，这两个都没有，他还是有可能会侥幸的心态。但是如果照实物认定，照那个多数决策认定，一旦甲签了丙这个契约之后啊，他就已经是付保险，这个时候就被，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就被要求要尽通知义务。 那如果没有尽通知义务呢？不管事故怎么发生，这两个契约就可能都会有效。所以呢，目前的多数学会认为说要采有效期间重叠说，而不是采事故方式判断说，也不会是采实物进行那一个缔约时判断说的说法。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看下面这个蛮复杂的问题，就是保险金，保险价。